北京市南水北调办信息显示，截至2月1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进京的水量突破了21亿立方米，自来水厂取水近70%，南水已经成为北京城区供水的主力水源。兰州市目前出台新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施划停车泊位或设置停车场，在人行道区域乱停乱放机动车，或被追究刑事责任。湖北省出台了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规定，明确取得了预售许可证或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商品房经营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并明码标价，做到一套一标。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谨代表广汽本田三和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Yeah. 下，找寻了他的足迹，却见风雨依稀，他在水中伫立。

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做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别太晚，别太乱，告诉我有 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的。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4日星期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大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东莞、佛山、广州领衔了全国空城率最高的十大城市。空城率最高的原因主要是外出打工者返乡过年，其中江西、湖南、河南三省外出打工人数最多。周星驰监制、徐克导演的贺岁电影《西游伏妖篇》春节期间连破华语片票房纪录，公映19.5小时就打破了中国影史单片单日最高的票房纪录，目前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的人民币大关。国家海洋局目前印发《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规范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工作。审批办法将生态优化规定为无居民的海岛开发利用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从本月15日起，北京市将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实施5环路以内的道路工作日限行，对于违反规定的，公安交管部门将给予罚款100元，每4小时记罚一次。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

情快点热起来，爱在每一天展开，热情没空停下来，感觉就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盯牢着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没翅膀也飞起来，自在，双眼盯牢着现在， yeah, 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没翅膀也飞起来， 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切都随风。努力能让我心动，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心的感动，你消失无影踪。 Thank you.

自己。谁恋爱不曾藏一点秘密，留防备，留回忆，留心情。谢谢你总是陪我分享不能跟亲人说的话，我反反复复一眼从不像我，老是骂他却又离不开他。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不想跟亲人说的话，我不思量想你却握着我手让你释放，然后慢慢宽广。 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快学会安静，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根本无法放得下你。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排山倒海来袭，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烦恼。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默默地祈祷，希望你过得好。

事情不都忘记。落花的记忆，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醒来总会有奇迹。落花的记忆，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醒来总会有奇迹。落花的记忆，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醒来总会有奇迹。飘雨的日记，梦和我在一起，终会到拥有故里。流浪的日记，你和我在一起，终会到拥有。 想起未来的情景，他是会认错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怎能不挣扎不痛惜？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悬疑到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驾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